的爱，红静静的绽放，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，多想告诉你，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奇迹。 沙滩，翘首遥望金色。

是最在乎的人，请一世我还在注定一个人。 冬天里